来车了。 哎，躲开吧。 什么车？ 什么车得躲开？ 骑车的来了。 嗯，这辆车不躲。 哦，不躲。 让他往这儿来，让这压过去。 人家能压他妈一拨把躲开了。 嗯， 又来个三轮车。 嗯， 他起来三轮车来了。 哎，三轮车不躲 也不躲， 让他往这儿来， 也这压过去。一会儿又来个汽车， 汽车不躲 也不躲， 让他往这儿来， 好吗？消防队的汽车， 哎，不躲，先躲一会儿。 哎，这怎么躲开了？救火汽车碰了白碰啊， 这是醉了吗？ 装蒜呢， 不是嘴装着玩吗？ 真喝醉了的人不这样 啊？真喝醉了怎么样？ 真喝醉人呢、啊？怕人说他醉了， 怕说醉了。 是个常喝醉的人都会吹牛。 嗯，怎么会吹牛啊？ 他逞能吗？没那么大酒量，非喝吗？ 啊，是啊。 你说他酒量小，他不愿意了。 啊， 你说他醉了，更不愿意了。你可别喝了，你有点醉了。 哎，谁醉了？我喝醉了吗？咱俩再碰三杯。 哦，还碰杯呢？有时候俩醉鬼碰一块儿有意思了。 啊，怎么？ 醉吹， 那好嘛，看谁吹得大。 那一听三杯呀、啊。 三杯干什么？人家甭跟他碰，咱们俩来 啊！ 咱俩一人对一瓶子喝，来来两瓶。 这就还要呢？ 你说你没醉 啊？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你这舌头也不长了。 你说你没醉？ 嗯， 你来这个。 啊，对。怎么样？拿出一手电筒来 啊、 哦，往桌上一搁，一摁电门， 嗯， 它不一道光，它不起了一个光柱吗？ 是啊， 你听这话醉了没？ 说什么？没说，没醉。来，你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爬上去？那能爬上去吗？ 是啊， 那一瓶也不含糊。 哦，这算了什么？是别人的套，我懂。 嗯， 我爬上去，我爬管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一段侯宝林大师本人呀也非常喜爱的相声小段作品《醉酒》。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侯大师的舞台风采。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90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以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